绽放自我，有原创大不同。 Fresh Radio。FM98.2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活力调频，FM98.2兆赫。